锵三人行，你们好，伟哥，今天呢，我对你的兴趣一般了，主要是因为我们大美女，哎呀，广美好久不来了，想死你了。 有这么久吗？我怎么一点都不怀念你啊？ 不是，反正阿宝回来我也这么说。哎，给这很多观众很关心，就广美不见了，到哪儿结婚去了？听说是 谁结婚去了？没有没有，我你这样问我不知道怎么，我反正就全世界跑了一圈，去了纽约，去了 LA Las Vegas， 去了伦敦，然后去了郑州，去北京为您服务去了。然后 北京为您服务什么意思？ 那我回内地工作当然是去为人民服务啊。 哎呀，你学的倒挺快。 那当然，我一个大背包上面就写了为人民服务啊。 好好好，这也是我现在的人生宗旨。 是吧？然后 当然我也做不到了，但是尽量服务。说到为人民服务，今天你来啊，正好你周游了全世界。我们今天讲的事儿就是跟国际市场有关系。我记得一周以前，我这个交给伟哥一个任务，研究解决一下这个油荒的问题， 全球能源问题， 对对对， 都交给你了。 然后伟哥做了一些研究， 对， 我交给你这个任务之后呢，本周末我也亲身体验了这个油它是如何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当然听国家说好像说缓解了是吧，是不是 网上都这么说的， 说缓解，但这就是我反正就是上周六周日的在深圳的遭遇，我自己我跟你说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加油啊，你知道吗，我开头我的车里有半缸油，所以我以为这个油加不着油，就是老听他们说加不着油，我以为我停两天大概就好了，所以我还没想去加。但是有一天呢，我也是开车稀里糊涂哈，完了稀里糊涂我就开在一个旁边的一个靠旁边的道上哈， 辅道， 看前面有个车，不是辅道，主要干道，我就停车，前面红灯啊，我脑子里就走私了，想别的事儿。后来我猛醒过来，已经10分钟了，我说这什么红灯停这么长，我这一看，哎，我误入了要去加油站加油的那个排队的那个队列的车后边，哎呀，我不行，我说赶快往外走嘛，往外走，前面我以为又是红灯，我又停在那儿。后来我发现不是哦，两排占了这个主要干道，两排车通向加油站，排的那个队那叫长啊，我这才感觉到真加不上。然后我那天开玩笑说凌晨3点去加油，我那个朋友，深圳那个朋友，凌晨3点去加油，他说我排队排了5个小时，听到过吗？就半夜里排队排5个小时也没有加到啊，也没加到啊。然后他还排错队了，他排到那个出租车的士那个队里，排了俩钟头。他说后来呢， 被人轰出 来，凌晨2、3点啊，后来一个人咣咣咣咣咣就敲的玻璃，他一看，看那人也不像坏人哈，就把车上摇开说干嘛？人家还是好心，说你排错队了，这是出租车的，你这个私家车呀，你就是排到了也不给你加。 哎呦 哎呦天哪，到最后就是深圳好多人现在就是坐地铁了打的了，就干脆这车我加到了。 哇， 这就是说 为什么 你走后门吧？ 不是，我跟你说很危险 啊， 我开始我不懂这些事儿 啊。 我们公司有个司机说你实在加不着，我就是星周六的凌晨呢，你知道我跑遍了半个深圳市几个加油站，都拿绳子拦着写无油无油无油，我说这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公司那司机就说，某加油站旁边有个洗车的，我老在那儿洗车，所以呢，我就给了他点钱，我让那个洗车那个档主啊，你知道现在汽油桶大家都在找汽油桶嘛，档主就说一有油了，你赶快帮我先加一桶，他说那儿还留着我一桶，你去找他。结果我就去找他，然后做一个漏斗，你知道吗？哎呀，很难往里倒啊！他得拿这个硬纸板卷起来，做个漏斗，塞到我那个进油孔里，就往里倒这个一桶的这个油 啊！ 哎，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讲，这个可不值得鼓励，就这么着倒油很危险的， 容易失火啊！ 对，容易失火爆炸，这个很危险的，所以我也不敢这么弄了。 哎呦，所以你看这回这个油荒啊，说到底就是如果你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你肯定社会有人要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啊，93号油，就现在加93号油、97号油、90号油这三个汽油比较多。那么现在就是在你广美刚从美国回来，你去纽约，那么现在同样的93号油在纽约，一吨这个93号油呢，要比上海地区呢要贵1200块钱人民币。 啊、哦，是吗？ 哎，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西方的石油零售价呢是直接跟石油的这个批发价是挂钩的，就是国际市场现在一桶石油啊涨到了$67啊，是涨得最高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前半年刚刚到$50的时候，全世界就惊慌了，现在马上就要奔$70一桶了。 嗯， 可相对呢，中国呢，因为内地政府呢控制油价，它这个牌照呢只发给两个大石油公司，它主要政府中国政府是担心呢这个原油价格涨直接反映在成品油上呢就会引起中国的下游的通货膨胀，所以呢他就说不能涨价，尽管国际上涨了，你这个要申请零售这个原成品油啊，不是原油啊，成品油加价必须国家政府批准，就是发改委批准。那谁去向他申请这个价格呢？就是这几大石油公司，就是两大石油公司了，中石化、中石油。他就说：“哎呀，不行了，国际价这么高，我得涨啊，不涨我这个就亏本了。”可是呢，中石化、中石油他们又是自己呢，也是上市公司，他呢又按经济规律来办，他怎么经济规律来办呢？国际油价不是涨价了吗？成品油涨价了。你中国油价没涨，因为你政府控制的嘛，那你说你怎么办？你肯定要把手上的油，哎呦涨了，那我卖到国际市场上嘛，国际市场上比国内便宜嘛，对吧？啊，贵嘛，那我就卖到国际上，现在赚钱啊。然后呢，国内市场呢，因为很低，那我就不愿意卖，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成品油大幅度的出口增加了，哎，相对呢，中国的成品油的进口呢？大幅度的下降，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儿便宜啊，你不可能$100买的东西你拿出去$80卖，傻子呀。但是呢，所以这里面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到底石油零售价要不要开放，这是大家讨论的问题。 哦，研究到这么国美，你也开车呀？ 是，所以照你这样讲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理解了。那你这样讲，到底是因为内地石油真的太便宜呢，还是这个香港的油价实在太贵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记得我前两个月去了北京一趟，然后因为我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跟我一模一样，在香港开的一模一样的车子，那我必须承认，对不起，那是一个很大油耗量的车子。然后我朋友一边开一边说：“哇，我的天啊，现在这个油真的不得了，越来越贵，什么什么什么，我加满一点油箱竟然差不多要拿我$300。”我说：“什么？多少钱？$300啊？”我说：“$300。”我说：“你这车$300？”我说：“你知道我的车加满一箱油要多少钱？”我说：“要1100港币 啊， 1100港币。”对，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香港。香港加满这个1000多港币， 1100港币，他讲不可能，他说不可能。我说我后来回家，我还真把我信用卡，然后那个油单拿出来一看，我后来发现了，其实香港油价也不是真的，这是比内地还贵，但是其中有50%，大概有40几都是税金，就是说1000块里面有480块左右是税金，其他才是 税金呢， 就是政府扣的这个所谓就是你的 税，石油税， 税金，亲爱的，什么税金呢？我以为散税银子的 税金是税金，400多块的税金，那只有500多块是你真正加油的那些钱，但是其实这样子还是比内地的油贵了最少有1倍以上。 对对对，你像美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你现在伊拉克打仗啊，他有13万军队在那里，有好多装甲车、坦克车、机械的车辆都要烧油，那么都要烧油呢，现在石油这么拼命的涨，那么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成本就增加了。那但美国政府呢，他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他能做3个月到4个月的战略储备，他这个油呢，就是说政府拿过来，如果油价很高的时候，国际油价很高的时候，他就会动用他的这个国家的储备油。 嗯， 哎，他有好几个月的。可我们这回广东省为什么出现这样油荒呢？据有关方面这个报道啊，就是广东省的成品油的储备啊，连一个星期的都没有，只有几天的这个储备。所以一旦就是有人说是台风供应不上了或者什么，不管你什么理由，只要2天供应不上，马上广东地区的油荒就出现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健康的这个。 但是咱们国家不能像美国这么做嘛，做储备呢？ 现在中国政府是去年刚刚做了决定，中国也要搞 战略的石油储备啊，当然中国不可能储备几个月了，现在先看看一个月能不能做起，而且你储备油要花钱的，你要建油库啊，建油库把石油买回来你要不用先放在那儿准备的，这个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啊，这也是个成本。 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深圳这个城市啊，过去老让我感觉啊，这个城市虽然现在大家对它有一些意见哈，但是因为它年轻嘛，对吧，我有一个印象，你说的这个能源，我对深圳的这个海岸的景色当时给我一种幻觉，我觉得这个城市后劲儿十足，就是你知道我们有一次是到这个盐田，你知道是南澳那边，在南澳那边然后坐一条渔船嘛，在海上这个走，沿着深圳的这个海面，哎呦漂亮，我不知道是怎么建的哈，就一路都是那种游轮码头，天然气码头，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吗？ 啊， 就是一个长长的那种钢的那个很长的架子探到海里，每过一段路就是一个长长的一个架子探到海里，而且啊趁着蓝色的大海啊，有红，有刷成那个朱红色的，非常长的 长梯， 长梯一样，还有蓝色的绿色的，每过那么一两公里就有一个，然后你再看它的尽头岸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储油罐呢，还是什么储天然气的？哎呀，我当时就跟朋友说，我说你看见没有，这个深圳这将来啊，它这个城市有后劲儿啊，这家伙源源不断的这么多油轮、天然气码头，怎么会缺油呢？还就缺油了。 这里面啊， 现在真是闹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昨天晚上跟两位这个杂志的这个主笔，这主笔在一块吃饭，我就发现这个杂志的这个吧，他发表在杂志上的哈都是很严谨的这个文字，实际私下里啊跟咱们一样胡说八道，就是我就议论这个事儿，可有意思呢。一个杂志主笔说，没有这个，就说就是石油寡头啊，跟国家叫板了，就你刚才说的，说哪有什么油矿，我们调查过了。那个在哪儿就有多少多少万吨的那个储备啊，不拿出来，这是跟国家叫板呢啊。然后另一个他说，不对，不是这个原因。我说什么原因啊？他说啊，他说的这个理由哈，我在从来没想到过。他说这事儿吧是国家的意思。我说你怎么能胡说呢？怎么是国家的意思呢？他说你看哈，现在的人买车，每天你知道这个汽车这个销售量，这得限制啊，要不然这人这个疯狂买车呀，这个耗费能源啊。这个但是你怎么能限制呢？就得树立一种观念，你不要不适应，就好像说你买火车票要排队吧，凭什么你加油就不排队呢？你就要让你有这个概念，开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排队加油，要让你有点麻烦，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调控，就让大家呀别买车。他说你看，真的你一闹油荒吧，买车的人直线下降。他说这是一种巧妙的调控，俩人胡说八道的，我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胡说八道里面还挺有道理。我跟你讲，在今年8月初的时候，刚刚出现所谓的油荒，就是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一些什么煤油、缺油什么什么，但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直觉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论。我非常简单就觉得说，哦天哪，这个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石油危机，我自己心里面这种感觉，我开始不开车了，告诉我常常出入机场，有时候我男朋友来接我，我就打算说，我说你别开车来接我，我自己打个火车回去行了。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警讯，这个真的是给我们人民一个小小的教训，就是说你平常加油太容易的情况之下，你完全不知道说你万一没有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讲，这个真的是唾手可得啊，太容易，你只要有钱嘛。现在在内地加油，你还不需要太有钱，你就能够加油了。香港、台湾买车容易，养车难，因为你有很多的税金要付，你有牌照税，什么这个税那个税，然后石油，你买石油要很多的税金。就是说，那在内地，你只要不贪名牌，你不买进口车的话，你买个随便一个小破车，不能说小破车，就是说买一个非常便宜的车子，你也可以很便宜的加到油，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交通问题，空间的堵塞，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调整这整个，因为你要看着这个石油的成本，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说全球石油都调价了，凭什么内地的石油不动？这个 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真是没有人要做的嘛。 对对对，你就是好像我们做电视一样，说今天呢，这个中央电视台请广美去做一个嘉宾、嗯、啊，这个做嘉宾呢，一个小时给你十万块钱啊，我们这儿呢做一个嘉宾， 我们只拿了几百块， 一个小时呢、嗯，这个一个小时呢，假如说给你一万块啊，你选哪个？你肯定说，那我这个我这儿不做了，我到那边去做，这就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价值规律呢，可以调整市场的供需关系。你不要说刚才深圳这种关系，现在有三个现象，有就是不用价值规律呢，就或者用价值规律，只有三种情况可以得到表现出来。第一种就是文涛这种周末排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小时队，你才能加上，可能还是限量的油。对吧、嗯、这是一种现象。这是什么现象呢？这就是价格太低了，大家觉得这个不是什么负担，我时间嘛，时间都不值钱啊。但是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油便宜，这是价格。如果你把这个价格调高了，调成国际水平的价格，那会出现什么样呢？首先好多人说，哎呦，油这么贵，我不去加了，我也不开车了，这两年我打地铁上班了。嗯，这是需求方就自动的会减少。供应方呢，因为好多这个石油，这两大石油寡头呢，他都拿石油卖到国外去了，成品油啊、嗯、因为国外价钱比国内便宜嘛， 他可以赚钱。 那现在一看，哟，深圳的价钱和国际上一样，我干嘛要卖到美国去？我就卖到深圳嘛，哗哗哗，华东的石油啊，成品油就运到深圳来了。那么这样呢，供应方呢也就提高供应量了。那市场上就会出现什么样呢？就出现加油的地方不排队，哎，只有那些人负担得起这些额外费用的人，他去加，这样的话呢，供求就达到平衡，这是第二种方案。嗯，哎，第三种方案，这是我们中国过去内地用过的，就是配给制，哎，配给制也是 配给制 啊，配给什么叫配给制？ 拿邮票， 你一个车，我一个月只给你100升油，举例说啊，一个车一个月就给你100升油，你呢拿车号到有关单位来买邮票，这样也能达到供需平衡。啊，但是这种供需平衡会出现什么样呢？这个邮票又成了一种新的商品、啊， 炒卖， 它可以卖了，明白吗、哎？所以呢，市场的规律只有三个现象，但是你按哪种办最好呢？我认为呢，按照国际的价格来做是最好的。 行，磊哥，你 受益者付费， 研究出结论来了啊！研究出结论来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啊，虽然每这个危机啊，什么油荒的有它这个具体的原因啊，可是你看啊，就是在这几个月以来，我呀觉得一种不祥的这个感觉，过去存在于科幻当中的一些危机感哈、啊，现在如此的迫近我们的这个身边，你有没有觉得？首先是这种热，北京的那种高热，然后台风，猪链球菌。什么炭疽的那个是什么的？然后香港现在今天又说这个鱼， 对， 又有了什么孔雀绿？ 孔雀绿 啊，有好家伙， 鱼不能吃了。 你就看这几个月来，然后这个油荒，所有的事情，你都会感觉到我们好像在承受某种因果报应，就说这个日子快到了，对， 就人类怎么摧残地球，地球就会怎么样回报你了。 哦，而且那么快的就来了。那天我们还在说，就是说有一个理论。我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我们也算是某一种文明，对吗？世界上已经有好多个存在上千年、几千年的这个文明就灭绝了的，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这一季的文明就不会灭绝。你像我还专门看过最近的一些研究，古埃及过去就是那个，你知道这个狮身人面像和他后边的金字塔不是一个年代的，那个狮身人面像代表着一个千年的一个帝国，一个文明，那个完了，后来又说玛雅，后来又说这个什么克里特岛上几个文明，现在都考证出来气候突变是毁，过去以为是战争啊人祸呀，实际是就气候突变，比如说是突然全球变冷了，冰川，然后就尼罗河干旱枯水了，这文明就完了。然后那天我们几个就聊啊，就说我们这个文明假如有灭亡的一天，有可能我们是怎么死的呢？热死的， 因为没有能源可以让你开冷气了。 不是，你没觉得一年比一年热，一年比一年热，热呀、啊！它很多这个微生物它就繁殖，病毒都是一个滋生环境啊。 嗯，内地有一个科教片啊，就讲这个地球的起源， 嗯， 讲这个宇宙的起源，不是地球起源，宇宙起源。你刚才说热死那个是有道理，我曾经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把我吓得很不舒服啊。他就讲呢，我们这个地球将来呢要被太阳的辐射完全烧得融化掉，多少年以后呢？40亿年以后， 对，这是真的 啊， 就是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科学的，这是 科学的， 这是就最后我们这个太阳系会如何终结呢？就太阳的能量耗尽呢，它会逐渐扩大，扩大，扩大，扩大，扩大，最后扩大到太阳系那么大，这把地球都吞噬了， 对，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早晚得给热死， 那恐怕我们等不到40亿年了吧？ 等不到， 现在就快差不多了，每年比一年热。哎，广美对这个油荒好像也有个道德的呼吁。 对，我觉得这样讲吧，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地孕育我们，那真的我们要爱惜这个地球。今天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警告而已，就是说你这样试想吧，那能源是有限量的。那现在这在台湾，可能在一些资本国家，他可能资本主义国家，他就是说那有钱的人就买得起石油。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是有限度的，你如果无止境的，你就说哎老娘有钱，我就不断的用，不断的开大排气量的车子，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共同的来节省资源，这样子这个才能够耗到40亿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